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您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曲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是不是小美？ 嗯 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登录这个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您可以点击关注，这样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就能收到通知了。 没错，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什么呢？其实你说这两天是开学季是吧小美？咱们先这个聊一个题外话啊。小美，你当时在开学的时候是不是也恐惧开学，还是你是喜欢开学那种？ 如果要是那个学年的暑假或者寒假作业做得比较顺利，那还是挺期待开学的。主要期待开学就是特别想见到小伙伴儿，你知道吗？ 想见小伙伴儿。 对，想见小伙伴儿。 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当然小女生了。哎，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会不会，就是大家上初中啊小学的时候，就是其实男生和女生之间不太好意思说话的，有的时候。 我可能没，可能女生是觉得不太好意思哈。我当时就是不太想，就是也不是不太想说话吧，就是我当时那人比较内向，我就是完全觉得没必要说话 啊。为什么？ 因为没有任何功课是作业是需要两个人说话完成的，就是你都可以自己完成。 对。 然后老师在上面讲课，你在底下做笔记或者看书就好了，完全没有必要交流。大家其实。 那你们那时候就是同桌的话，是男生女生坐一桌，还是女生女生坐一桌？ 这个都有，因为我们班可能分配的这比例不太均匀啊。有时候要是人男生多的时候，就是男生坐我同桌，有时候换，比如他不是每周换吗？ 嗯， 每周换，有时候我好像记得那一个月只有一周吧，是旁边是个女生，还是纪律委员 啊？ 对，所以生活比较窘迫， 上课就比较乖， 非常非常乖，你知道，总是记我的名字，你知道，总是和颜悦色的， 大义灭亲啊，同桌 来，总是和颜悦色的说，哎，徐可啊， 上课又说话了， 没有没有，就是还说一些别的啊，我说好的好的，我说哎，我说怎么样？我说纪律委员今天，他说啊还行，然后默默在小本子可能记上了我的名字，你知道。哎呦，我这个真是扎心啊，老铁！当时，所以当时我就感觉，这个女生不太好惹啊。所以 女生的心思你别猜。 当时没觉得这么困难啊，但是，哎，对，后来觉得还是挺痛苦的。反正开学季，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啊，也是一个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无论怎么说吧，我觉得对，如果你没有升阶段，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就是他开学还是初中或者开学还是高中这种人来讲，我觉得应该惊喜度一般般。如果对于我已经高考毕业要上大学，或者初中毕业要上高中， 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兴奋的， 非常新鲜啊。 因为毕竟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一句话说，你推开门之后，门背后就是你什么一生的挚友。 哦， 结果当我一推开门，我就发现这仨不可能成为我人生的挚友。 为什么？ 因为没人当时。 因为你是第一个进宿舍的。 对，其实后来你发现大学宿舍越来越不像，就是可能咱们父母那年代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小美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你觉得挺挚友的？当时你们六个人宿舍， 对，女生人会多一点，人多一点就是更加的 热闹。 说对，一是热闹， 我妈还得剩下来。 对，就是一是比较热闹，二是人多的话，可能团结就是力量，大家的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你们要干嘛呀？对抗黑暗吧，你们晚上。 就是比如说那个补个作业是吧？搞个什么研究？ 大学还补作业啊？ 有有有，你比如说英语分级之后，每周这个英语课都会留作业的。 A B C D， 你是哪级啊，小美？ 我是 B 级。 啊，这么厉害啊！ 嗯， 你是纯靠自己到的 B 级是吧？ 对，就是当时好像他那个每个级的教材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而且考四级的时间也不一样。 对，我是第一， 而且学的年数也不一样。B 级只用学一年，还不两年？ 对，一年。 对，一年。 所以还算比较顺。高中底子打得好。 我们班有些英语同学考了个 E， 还不 D。 还有 E 吗？ 有 E， 然后学到了，你知道吗？学到了，这就 A B C D 再往下，学到了大学毕业的英语，你知道吗？这大学 也挺好的。 大四的时候没有， 一直有这个英文来熏陶熏陶，换一种语言环境，换一种感觉。 就是当 B 级的人，有时候考四级都考了三次，还不四次了，那个人才可以有考四级的机会。对，反正当时大学我觉得给大家也是留下了很多时光，但是对于男生来讲呢，可以说玩游戏就算是一个必不可缺的，起码我觉得在近些年以来都是必不可缺的一项项目。除非有一天电脑革新了不存在了，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哎，那我觉得游戏可能也会换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就这种游戏我觉得应该是不受硬件的束缚的，比如说咱们之前没有电脑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玩一些类似桌上的那种棋牌游戏，或者是那种 杀、 需要你这个开动你的脑力和运动起来你的肢体的那种现实生活中的游戏。但后来有了电脑之后，那可能我们游戏的形式就转换为电子的形式，我们去跟电脑对战，或者说通过电脑去跟其他的玩家对战。 对，其实我上大学还真思考过这问题，小美。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在大学男生的游戏成绩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吗？一就是因为他们18岁以前真的家长管很严，而且你要高考，你很难去 腾出时间， 对，你去网吧呀或者怎么样，那不可能啊，你这事儿，对吧？而且二的一个，你始终处在一个有人看管的时候，在没人看管的情况下，大学生所做的最简单、最能尝试也最接近他经济成本的，其实也就是去网吧，你知道吗？就是、 或者在宿舍里自己， 对，人都想干出一些是突破束缚的事儿。然后第二点，我就在研究，就是说，其实为什么你说大家我们要聚会去网吧？其实还有一个特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平常的太无聊了。你说是吧， 给自己找点事儿。 对呀，你说什么看电影什么的太无聊了。所以就是说那游戏到底有多好玩呢？你比如说我们那会儿可能是玩英雄联盟什么的，那会儿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最近呢，你说最近这些大学生开学，我觉得他们可能必不可少的一个游戏， 绝地求生大逃杀、 哎、对，就是咱们所谓的这款啊，以下俗称吃鸡的这个游戏。啊，它为什么叫吃鸡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就是很简单、当时他这赢了之后啊，就说大吉大利，晚上吃鸡。他这翻译呢，其实就是根据那个拉斯维加斯那赌场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过来的啊，所以就是说 有一部电影叫做决胜 二十一点，对、 里面有句经典台词叫做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然后在这个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当中，只有拿到第一名的人，他的屏幕上才会显示这句话， 没错， 所以大家都非常希望看到这句话，然后这个游戏的名字就慢慢演变成了吃鸡 、对，也仅限在中国啊，这个名字。所以这款游戏其实很火，然后现在我估计大家去网吧一部分人应该会玩英雄联盟，另外一大部分应该是玩这个。 但这个需要就是组队来完成的， 也可以单玩、单玩、双 玩、 组队都可以，三个人基本最高是4个人，最底是1个人。英雄联盟是最底1个人，最高5个人嘛。 没错，所以今年就是非常的火嘛。 对，今年非常的火。其实这个游戏简单玩法呢，就是说把100个玩家投放到这岛上，让他们厮杀到最后的1个人。啊，就是其实它这游戏鼓励这种就是比较混乱的一种玩 法， 没错。其实这个点子呢就不新鲜，咱们原来看什么饥饿游戏、大逃杀都有过这种大概类似的这种东西，但是呢它却诞生了今年最火的这个游戏。 没错，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也是业内增长最快的一款游戏了。你看它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上线了抢先体验版，现在 PC 端上是卖出了将近900万份。像上周的时候它的这个销量已经超过了 Dota 2，我觉得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啊，也成为了 Steam 玩家数量最多的一款游戏。这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成就吧，因为你知道就后者它已经霸榜了无数周。 对， 而我们说的这个大逃杀还是一款没有完成的新游戏，尽管说 测试， 对，尽管说 Dota 2稍后可能会把这个榜首的名次来夺回来，但是考虑到大逃杀的一个增长速度，这个第一的位置已经不稳了。而且我觉得与此同时就好像所有的游戏主播也都开始直播这个吃鸡的游戏了， 没错， 所以说它是当下最红，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开发团队说，你知道他们有一下一目标，就是据他们的创意总监说哈，这个终极目标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杀鸡做成电竞。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个 ARM 2的时候呢，他就梦想说把大逃杀做成电竞了。 对啊，我记得在今年的这个科隆游戏展上，像这个大逃杀也是第一次举办了为期4天的一个好像是官方邀请赛 啊，对，有个比赛，就是说双方来组队吃鸡在一张地图上。 而且这还是一个抢先体验版的游戏。不过我觉得没有人会小觑这个游戏的潜力，因为当时有80多位主播参加了角逐，最后只有9个人来分享35万美金的美元的奖金。 这真是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啊，赢了还有奖金。所以说首次比赛本身的效果呢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乐意单干和乐意组团玩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因为每天呢都开启一场新的活动，比如周三是 solo 就单人， 周四周五呢分别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双排， 嗯， 第周六呢是四排， 嗯 啊，在三场比赛里积分最多的人就可以获胜了。 对，嗯，但是因为他的预算还是比较有限嘛，所以整个赛事的组织也不是特别尽如人意， 对 对 比如说场地就是稍微简陋一些， 当时场地比较简陋，对， 嗯，像比赛期间 像一个简单网吧， 对，也出现了像服务器出现问题， 对， 而且每一场比赛几乎都会因为服务器的原因推迟进行，有的甚至延后了一个小时。 没错，其实说到这块呢，就是说他们这个经费，其实他们赚可能赚了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讲，好像这才是一个未完成的测试吧，啊。 没错。 对，所以说其实杀鸡做成电竞，我不知道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啊，对，我老想把它作为，因为里边不是大逃杀嘛， 嗯， 对，吃鸡这款游戏做成电竞啊，具体是大家怎么看，包括咱们的听众怎么看呢？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个简单思考的一个空间吧。 嗯， 咱们先来听一首歌啊，来自杨宗纬的。杨宗纬的什么呢？就来听杨宗纬最近非常火热的这个《流浪记》。 嗯，一起来听。 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我实在不愿意竟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照顾自己长大，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怎样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旭克。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其实咱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吃鸡游戏呢，要做成这个电竞呢，可能在现实它这个科隆展上做了一次，虽然这个不太尽人意，但是其实还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对，算是婴儿走路的第一步。 没错，这个他的这个创意总监呢就说呢，其实他们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形式，因为从来啊没有人举办过这种比如说大逃杀式游戏的电竞， 嗯， 试着呢组织一个为期好几天的赛事，而且每天都要比赛6到8个小时。那你要是要知道，对于他们这种游戏模式是很难的，你又不可能一下子塞1000个玩家在里，因为他这最多就100个人。 对，而且他说他们正在和电竞联盟合作，也希望找到更加现实的一个途径，但是眼下肯定是要把游戏先做完的，在他们发行完整版的游戏之前，肯定也不会全力投入到电竞这一块当中。那其实他们来想法可能就是想慢慢来嘛，要组织一个电竞的赛事，首先需要业余玩家慢慢成长为一个半专业的玩家，而且玩家金字塔的出现它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呀特别认同，因为你看啊，它这游戏必须得有这个竞技性，是吧，不能存在 bug 呀，这种比赛形式要奏效，所以很多游戏呢直接就说这个啊，说我们是电竞游戏啊，但不是那样，说你们不是电竞游戏，所以冷静一下好不好，就是让这个吃鸡的这个游戏啊。 嗯，而且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也在于说，整个行业已经有了一套怎么把 MOBA 和 FPS 游戏变成电竞的这样的体系，但是大逃杀和他们都不太一样，这个游戏缺少一种结构上的严谨，它的随机性也更加容易影响比赛的结果，所以说并不能照搬他人的模式。但是这些不同之处也让我们这款吃鸡的游戏变得更加刺激。 没错， 其实说到这儿，多说一嘴啊，其实这个游戏真的，小美你就看，它其实直播的效果特别好。 是 这个游戏，大家喜欢看主播玩啊什么这的，好像都赛过了自己玩。 嗯， 就是这款游戏它设计的，当然我也不太懂啊，我不知道它是设计采取了哪个大家吸引大家的点，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款游戏，包括英雄联盟也没有。 嗯。 没有能超过这个的观赏性， 就是看大家玩，看别人玩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儿。 这个游戏的直播效果和观看效果简直是达到了我觉得所有游戏的一个巅峰，就好像在看电影那个饥饿游戏一样。 是 因为就跟刚才那创意总监说，他这游戏充满着很多的未知，比如说他刷装备每局都是随机的， 就非常有代入感。 然后你空投每局也是随机，刷圈也是随机，所有一切都是随机。对， 很强， 就是你在这里边任何判断，可能你比如说你在英雄联盟里你固定的格式，比如说我在这块我打一下这个，我出这个装备多少血多少分钟我就清这波野，我可能长久的经验能够适用，对吧？但是在大逃杀里边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长久的经验根本没有办法适用，因为每一局看似是一张地图，其实都不是一张地图。 嗯， 因为每一局你跑圈的时机跟他刷圈的位置和你什么时候跑 都不确定， 都是全新的。 嗯， 所以我就说这款游戏其实我觉得像创意总监说的这个也一样，其实做成电竞呢不是不可能，只能说是我 需要一个时间吧， 需要一个时间。而且呢它这个观赏性一定会很高。 对， 因为没有说强队固定强队，你比如说 CS、你这一个队枪刚是吧， 是 你不可能说换个图他枪就不刚了，他枪一直刚。但是这个大逃杀不一样啊，你说这队伍他枪刚是哎，对，枪刚也是这个大逃杀的一点啊。 嗯， 但是他跑圈的实际以及埋伏人和战术战略的 也很重要， 这个就相当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比别的游戏啊更考一点指挥，而且观赏性更高， 没错， 随机性特别高。 就是说它允许玩家来讲故事嘛，只需要30分钟，你就可以自己构建一个剧情，构建出一个你可以告诉朋友的一些东西。那像这在知名的一些 FPS 游戏，比如说 CS 里面是很难实现的， 对， 因为它的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可能30秒一局， 大家中路剑嘛，对吧？30秒嘟嘟嘟嘟一堆枪崩完没了。 对，所以你只能对玩家产生感情，而不是对角色产生感情。 嗯， 但像我们说。这款游戏它就不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个角色投入感情，并不是只把它当做屏幕角落里的一个小方块。 没错，所以说啊，其实这款游戏做成电竞呢，也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不过要是真的找对了路呢，可能就是说会诞生一个，就跟我刚才讲的，它这个观看效果很好，就会诞生一个最好玩的游戏吧。 没错， 是吧？ 嗯， 啊，其实你说到这儿呢，其实《绝地求生大逃杀》，因为它毕竟出的时间不长， 是， 所以它尝试电竞 完整版都还没有 出。对对对，所以它尝试电竞只有克隆游戏展那一次，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那一次呢，你说给大家稍微的可以说分析分析那个吧，是吧？分析分析它作为电竞的可能性。 而且咱们说这个《绝地求生》非常火嘛。到底有多火，我又想起来当时官方就在最近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个数据，说他在 Steam 游戏平台上在线游戏人数的峰值已经达到了87万，超过了长期以来最高的 Dota 2。当然还有比第三名的 CSGO， 第四名的这个 GTA 5，第五名的这怎么读 ？H1Z1 对。 对，好像说 H1Z1 啊，对 对， 也有都行吧。 更高，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除了这个粗暴的啊翻译，这个刚才小美说到这《决胜21点》的这个台词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的这个台词之外呢，《大逃杀》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这个游戏呢，其实是在2017年3月23号发行的。根据 Steam 的统计呢，这款售价还真不便宜。这款售价98块钱的游戏，周销量的冠军位置待了24期。 哇！ 如今在线人数也超过了 Steam 开发商。啊 ，Valve 自家的这个 Dota 2，其实它也是研发了 CS 的这个， 没错。 就是说，你想啊，98美元、一款游戏卖出900万份，而且还是一个测试版。你要想到它要是出正式版的，你还得花钱进行下载。所以就是说，如果它要是推出正式版，我觉得还会迎来一波高潮。 是，但是好像说现在类似《绝地求生》《大逃杀》这一类的游戏遇到了一点麻烦。 怎么 说 呢？ 比如 说 上周的时候就有直播平台发布了游戏禁播公告，说是根据文化部的指示，禁止主播直播。像我们刚提到 GTA 五、如龙啊、热血无赖呀、还有这个 H1Z1、黎明杀机，还有13号星期五这些游戏。 没错，其实，在禁播名单里，大家可以很显然发现，就是有很多人说 H1Z1 呢，其实就是《绝地求生》《大逃杀》的前身。他俩非常相似。那其实主播和玩家呢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有些主播呢在禁令之后呢就转向了直播这大逃杀。 对， 其实从 H1Z1 到大逃杀的转变、H1Z1 呢就是说节奏会快一点，然后可能跳车不掉血什么，就是 画面上是会稍微 更 血腥 啊。对对对对对、应该是 而且有些玩家也是来举报嘛，说要求禁止大逃杀这款游戏、理由就是这款游戏是暴力题材。 所以其实从 Steam 的趋势上来看呢，这种犯罪啊、末日求生啊，或者说这种游戏内容呢，可能是玩家们长久以来这个可能是比较排行榜靠前的。在上周的这个 Steam 畅销榜上呢，除了第一名大逃杀，第二名呢是已经发售超过两年的这个 GTA 5了。 是 那在线人数方面呢，2016年发售的 H1Z1 依然能占据第五。 对，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些监管也在慢慢的完善起来，所以说会把刚才提到那些游戏做一个禁播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禁播名单当中包括前年发售的这个 GTA 5啊，还有之前提到的热血无赖。但是现在像刚刚发售的这个13号星期五好像也在这个名单当中。 没错没错。哎呀，其实呢这些游戏呢也可能是因为题材原因吧。我觉得是没有说发售这些光盘版本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呢如今咱们也有很多玩家向这个有关部门反映嘛。所以之后未来的走向呢其实咱俩也没法预测。 是的。 咱们只能是说这个大家还是少看一些这种暴力啊这种类似的，比如说 H1Z1 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大逃杀因为比 H1Z1 还是好很多。所以就是说呢，其实 Steam 排行榜呢，有时候可能更适合这个外国人，是吧？因为咱们中国玩家，不过没关系，很快咱们的国服的这些很多个游戏平台，比如说腾讯啊什么的游戏平台，不就要出炉了吗？是吧？ 是的，也会有更多适合大家来愉快的玩耍的游戏。 对，愉快的玩耍游戏。好了，那其实以上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半天这个大逃杀的这一些可以说是一些资讯吧，是吧？ 绝地求生的一些资讯。 绝地求生的一些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歌曲回来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盘点。 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 好，歌曲回来啊，其实咱们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这个吃鸡这个游戏啊，他之前在科隆展上想做这个电竞的尝试。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其实这款游戏在当时电竞尝试虽然场地简陋一点，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 因为他这款游戏这个观看性很高，特别逗。然后呢当时也是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呢当时他的创意总监也说接下来会尝试这种专业的赛事。但是呢他也说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毕竟大家接触这款游戏不久，而且还是测试版，就出现那种金字塔式的玩家呀还是需要等待的。没错，还是需要等待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到他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直播效果啊，可能是之前他的兄弟比如说 H1Z1 啊就已经这个禁播了，但是呢关于这个吃鸡这款游戏呢咱们也不能预测这个什么，是吧？我们只是觉得呢说大家其实在 Steam 上选游戏的时候呢其实也无非这三类， 就是要有一个自己评判标准。 对，要是有一个自己评判标准。其实 Steam 上也有很多比如说2070啊 Unknown2070, 就在外星建房子的那个，你知道吗？ 也挺有意思 的。那个挺有治愈感的，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也挺爱玩那种，就比如说有点像模拟经营啊，什么这种模拟人生啊， 就相对来说比较休闲的游戏。 对对对对对，相对来讲特别休闲的游戏，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 是的。 其实呢无论说到底呢，我觉得游戏还是只是辅佐咱们生活的一个放松，对吧？ 就是一个调味品。 对，是一种咱们可能生活 娱乐、自己在家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把它完全充斥在自己的生活中。 哎， 它可以这个说出排头的两句话嘛，是吧？ 嗯， 健康游戏易脑啊，沉迷游戏伤身，是吧？ 是已经记住了、 啊。对对对，这句话总浮现在我眼前。哎呀、嗯，为什么会总浮现在你的眼前？ 因为我老念叨，是吗？ 你说这个，哎，真是，反正是一个未解之谜吧。嗯、 好， 反正总之呢，大家也是、自己有一个判断吧。 嗯、 啊，然后 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了，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还计较着什么？即使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呢就是漫游嗨翻天，您可以关注一下。另外您可以在哔哩哔哩网站搜索 UP 主漫游嗨翻天，这里有我们每一期视频的这个完整回放。 没错，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那其实上半场呢，小美咱们给大家说了一个啊，可能有一点这个啊，这个就是大、啊、就是这种 绝地求生， 绝地求生这种啊大的这种游戏。咱们下半场给大家说一个挺卡通、挺暖心的一个话题，好不好？ 嗯、好、 啊，咱们就说说这个8月25号由皮克斯、迪士尼联合制作出品的这个动画《赛车总动员3》啊，要是在中国上映了。那截至发稿呢，其实这个动画电影呢，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映5天的票房 还没有破亿、 仍然没有破亿。啊，这个其实实际表现呢，对于一部这个你想皮克斯动画来说呢，基本是不符合预期的。 嗯，但是之前就有业内人士说嘛，说这个赛车总动员系列动画电影的主要收入其实并不是依靠电影票房，真正大赚特赚的反而是依靠迪士尼那些庞大的衍生品产业链。其实早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说赛车总动员的全球衍生品周边的零售额，猜猜已经突破了多少？ 突破了1亿人民币， 太少了，你说的 太少了啊！你说吧， 100亿美元， 100亿美元， 是 这简直比中国的市值公司都高啊！ 真的很厉害，因为它仅就是仅次于星球大战系列 啊，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动画的票房收入欠佳，赛车总动员仍然在继续推出续作的原因、 啊、 因为它还有庞大的衍生品市场。 明白了，其实呢大家打开这个美国迪士尼官网，我们就能看到其实不少于200种的这种赛车总动员衍生品在网络上销售、 嗯、 啊，小到这种比如说庆祝节日用的气球啊、 嗯、 大到小朋友睡觉时所用的3件套， 嗯， 而这个闪电麦昆与他的小伙伴们呢可谓是涵盖了小朋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而且我觉得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也莫过于赛车总动员这个动画电影衍生出来的各种亲子装。 没错， 同样是一款以闪电麦昆为主题的夹克，它分别推出了成人男装还有童装两个版本，而且这个服装设计看上去特别时尚，所以可以成为亲子之间沟通的一个绝佳利器。 没错，其实至少从这个衍生周边的开发上看呢，赛车总动员系列呢在美国绝对还是称得上是合格的这个动画电影， 合家欢、 对、你想想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孩子，这个 IP 呢都为这整个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准备了相应的衍生周边，所以呢就是咱们说这个系列动画能够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这种市场能量，其实也就是不奇怪了。 但是好像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售卖情况跟国外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嗯， 像这个赛车总动员三，它没有通过动画敲开电影市场的大门， 是 也没有在儿童衍生品市场引起热潮。从 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线上的一些销售渠道，还是我们商城里面的玩具城，像这种线下的玩具销售网点，赛车总动员的衍生品，其实好像没有给中国的消费者带来特别多的惊喜。 没错，因为其实无论是在线上线下啊，这个赛车总动员呢，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推出的衍生品，仍然是只以这种汽车玩具为主。其中销量最高的呢，就莫过于这个，比如说美泰公司推出的这种啊，小朋友非常喜欢拿在手上把玩的这种合金小车系列玩具了。 是，而且就像我们这个网络销售渠道销售商提供的这种消息嘛，这种系列的玩具全套一共有38款，像单款的小车零售价是在35块钱到69块钱不等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购齐全套的话，需要花费1599元，也就是1600元。那所有的玩具都是在《赛车总动员三》当中出现过的汽车角色，甚至连动画当中主角闪电麦昆都额外推出了一个浑身是泥巴的这种版本。 对，那特别逗，我不知道你看没看， 对， 浑身是泥巴那个，还有小眼儿啊。其实，在线下的玩具店呢，这种小车其实被整整齐齐悬挂，其实排练在了离收银台最近的这种货柜啊。配合这个动画电影《赛车总动员三》的上映呢，这个系列的玩具凭借啊，首先是较低的价格啊，在部分人流较大的线下店中呢，甚至一度出现了这种断货的情况。 而且除此之外呢，围绕《赛车总动员三》当中出现的几位角色，各家玩具公司也是纷纷推出了相应角色的回力车呀、遥控车、声控车，还有可以变形的轨道车等等。那从现在网上的一个销售数据显示呢，像这种售价在100到300块钱不等的玩具产品，总体的销量其实并不是很高，而且在电影上映之后的一个月之内，这些玩具在绝大部分店铺的30天销量也都只有几百笔而已。 没错，其实呢，就令咱们这个开发商，比如这 ACG 啊、ACG 感到非常疑惑呢，就是无论在这个线下呀、还是在这个线上啊，他们都很难见到，就是说赛车总动员系列电影主题开发这种服装、文具，你发现没有？ 是 很难见到这一系列的衍生。虽然呢，迪士尼在中国拥有超过400家被授权商，但是相比起赛车总动员在欧美地区衍生饰品这种百花齐放的状态，这个 IP 在中国的衍生品开发中其实是较为保守的。 是，也许是因为这部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将凭借迪士尼成熟的产业链大赚特赚，但是具体到我们中国市场，衍生品销售额数倍于动画电影票房收入的这个美好的梦想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没错，其实呢，就是决定小朋友会不会想要一款玩具，或者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周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周围小朋友有没有认识这个角色，或者说关键在于能不能拿出去炫一下。 对，在小朋友面前一拿着这小赛车好有面子，是不是？ 对对对。 其实像这个孩子往往会跟家长说，是吧，其实现在小朋友会主动向父母提出要求，我要买什么什么玩具， 爸爸，我要那个 买什么什么周边， 我要买汽车总动员这个。 对，那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这个玩具在小朋友的社交群当中有没有知名度。大家就是一群小朋友能不能通过这些玩具聚在一起愉快的玩耍。 没错，那其实现如今呢，很多咱们国家小朋友啊最为流行的赛车类玩具，其实比如说美泰的这个风火轮，是吧，通过轨道上的这个机关按钮啊，各种各样的合金小车可以从发射台发射，并在赛道上呢比一比谁弹射的距离远，谁的速度快啊，颇有一种通过玩具进行竞技的这个趣味。 是，而且是因为这种风火轮产品的一个流行吧，所以很多家长还有小朋友在准备购买像赛车总动员三这种合金小车的时候，也都会关注它能不能和自己买的风火轮兼容。 对，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呢，就是这些合金小车并不兼容风火轮的轨道。这就让不少小朋友和家长呢缺少了一个购买的理由。要知道呢，在此前的这个速八中呢，这部真人电影都曾推出了相应的这种风火轮合金小车。在小朋友的圈中也是掀起了一股这种速八热。 对，而且除此之外，由于赛车总动员三这个动画只能在电影院里面看到，所以它没有办法像这个海底小纵队呀、熊出没呀、超级飞侠还有零速争霸那样能够在电视上出现。所以不管赛车总动员三的故事和人设再有趣儿，它也没有办法在小朋友的社交圈里引起讨论。 没错， 因为毕竟还是只在影院上线，会限制一部分受众，是不是？ 没错。 它也很难在中国的儿童品衍生市场掀起特别大的潮流。这也就是中国的衍生品开发商和经销商没有对这个 IP 进行过多开发和推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实真的是这样，你仔细想一想，小美，其实在咱们国家你很难看到这种比如说汽车总动员的这个文具盒啊， 是吧？ 很少，是不是？ 对，你比如说他的书包啊、衣服啊，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咱们一个大环境有关。 嗯， 就是你可能出个《西游记》似的衣服什么，可能更受欢迎。 因为这算是在我们国内家喻户晓。 没错，脍炙人口。所以就是说，其实不能说他的电影火不火跟他的这个衍生品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要是电影在中国，比如说你《赛车总动员》不是很火，那可能你、这个、 大家就不会开发、 啊、 特别多的周边。 那谁，你说小朋友干嘛要买一个《汽车总动员》似的文具呢？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他还不如买一个蝙蝠侠的文具呢，你说是吧？ 所以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可能就是什么样的动画或者什么样的游戏角色更受欢迎，相应的开发品和衍生品就会越多，大家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哇好有面子或者好开心，大家可以玩到一块去。 没错，哎呀，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是也不说了，反正咱们小时候没这玩意儿，是吧，小妹？ 嗯， 咱们小时候都是那个蓝宝宝鱼。 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给买啥就都挺高兴。 那会儿文具盒哈、啊、能带个削铅笔的都感觉特别好， 好高级。 对，好高级。现在估计小孩不用削铅笔了。 应该也有，像这种低年级的小朋友，可能他们写字的时候还是用铅笔会比较好掌握。 铅笔多一点。 嗯 ，OK， 行，那我们聊了半天这个汽车总动员呢，先来听一首歌啊、嗯，来自邓紫棋的这个《泡沫》。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 歌曲回来，咱们上半场下半场呢稍微说了说刚才那个上半小时段啊，说了说这个赛车总动员。 是， 其实呢咱们下半时呢再说回咱们国内，其实咱们国内呢中国有很多比如说这种武术啊， 嗯， 也有很多武术游戏。最近呢就是有一个新的，等于是热衷 PVP 的玩家等于可以找到一个新目标。 哎， 8月29号发布了一个叫赦免者， 嗯 啊，就是这样一款动作设计非常出色让人迫不及待想上手去打架的这种游戏。 嗯，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哈。那在这个线上多人的对战游戏里面，玩家需要戴上面具，穿越失落的帝国，击败路上遇到的对手，成为精英团队赦免者当中的一员。当然大家在这款游戏当中不用纠结剧情和它的极简画风，它就是为了让大家来享受武术格斗乐趣的这么一款作品。当你不停地学到新的这个招式动作，而且设计出属于自己的组合的时候，会有一种产生成为了 一代宗 师的那种快感。 小美肯定很喜欢，是吧？所以在游戏的开始呢，玩家会从这种三种格斗风格中选择你比较青睐的一种，比如说啊， 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防守反击， 哎 啊，吸收攻击，还有这种躲避， 这是一种。 哎，这是三种了，小美，一个是防守反击、 啊、 吸收攻击和躲避啊，你可以三选一、嗯。另外呢，你可以选一种武器， 嗯 啊，然后你再在格斗界面呢策划自己的这种动作组合，把他们呢和这种四种起手的这种方式相结合，然后你就进去了。进去这种未知的游戏世界，然后 NPC 呢或者真人对战，再通过这种躲闪啊或者反击啊解锁从对方那里学来的新姿势啊，反正这种世界呢反正很开放，会成为一个你不断学习丰富技能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它的线上多人模式也意味着大家会经常碰到真人玩家，游戏体验也就取决于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刚刚对峙的时候可能会有非常紧张的气氛，也很可能会引发一场格斗，也有可能以双方结伴同行告终，这就让打那种迷你 boss 变得更加方便了一些。 对， 而且我们在游戏当中甚至还可以拜师，你可以选择一位导师抱对方的大腿来学习新的动作。 没错，因为它的自由组合嘛，所以追求刺激的玩家呢可以去这种 PVP 竞技场啊，或者走入这个 PVE 区域。 嗯， 那动作组合的这种多变啊，其实让每个人的招式都充满了这不确定性，因为你有你的方式、 哎、人家有人家的方式、 哎、对，也预料到了对方的动作呢就变得很难了。 嗯， 同时呢你自己也需要根据对方的风格做出你个人的一个调整。你比如说啊，他要求的不只是随便按键的速度和灵活度，可能还需要你动脑分析做出最快的反击。考虑到其实现在不少知名游戏主播都开始关注这款游戏，那么竞技场上呢大概很快就会出现这种高玩选手的组合，而且又他们组合出了一套无敌又好看的这种大姿势了。 没错、嗯、因为重点突出武术炫酷，而且画风是简约和低调，这款游戏从发售预告开始就获得了广大玩家的关注。比如说29号发售之后，它的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一度高达了18921人，这对于一款售价30美元的新独立游戏而言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没错， 而且目前它在热门榜里面也排行在前面，对，在第一位、嗯、2000多玩家也已经有了留言和评论。发行它的一个知名独立厂商也就说嘛，这是他们自己厂最盛大的一次发行。 嗯， 而且游戏媒体也都不太吝啬他们的溢美之词，纷纷称赞说这款游戏的格斗体系和独特的风格绝对可以令它跻身年度必玩游戏。 对，尽管呢现在游戏可能刚出来啊，还存在一些这种小 bug、嗯、但是呢很多玩家呢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个没有指向的地图呢有点苦恼。 嗯， 而且服务器呢也因为这个人流呢停摆。哎，但是呢开发工作室呢已经承诺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断做出拓展和重大更新，比如增添这个新的武术动作啊、特殊技能和装备， 嗯， 包括增加 3v3 这种模式等等啊，游戏呢大概就会之后变得这种很好玩吧，很流畅起来。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格斗游戏嘛、嗯、我又想到了一个在80-90年代风靡一时的经典格斗游戏、 嗯、 叫做双截龙。 哎呦我天哪， 对， 小美你有一定年龄了。 又是一个暴露年龄的作品。 对，又 是 一个暴露年龄的作品、 嗯、其实这个双截龙已经要迎来它的30周年生日了。 嗯， 在这个30周年之际它也要推出正统的续作双截龙4。 没错， 而这个游戏将在明年的1月30号正式登陆 PS4 和 Steam 平台。 没错，那双截龙呢最初是这个日本游戏公司啊于1987年推出的这种街机格斗的游戏。 嗯， 后来呢被移植到了任天堂的这个红白机等多个平台，凭借着这种游戏操作这种比如说打击感呀、 嗯、 啊二人组合的这种乐趣啊，这个呢就很快走红了双截龙。 嗯， 而且呢在90年代被改编成漫画动画呢，或者说甚至是真人电影。 嗯，没错，而且这个双截龙也是卷轴式格斗的一个始祖嘛。像这类游戏当中玩家主要在横向剖面试点进行一种跳跃和闯关游戏，而且主要以近身格斗击败敌人，多人合作也是游戏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而且像这个双截龙它是以这个美国的风格为主嘛，整体的游戏风格会更加硬派一些，在剧情上面也完全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日式搞笑风格了。 嗯， 而且我们知道像双截龙它的游戏制作团队也是李小龙的影迷，所以游戏在设定上也有一些和李小龙相似之处。 哦，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主角两个兄弟的名字分别是、嗯、Billy Lee 和 Jimmy Lee、 嗯、 而我们知道李小龙的英文名是 Bruce Lee。 对， 所以也算是一种致敬。 对， 在游戏剧情当中这两个兄弟经营着武术的道场，功夫非常高，所以流派也被称作双截拳，他们也被称作双截龙。 没错，我们可以知道咱们著名的这中国的武术宗师啊，李小龙先生，他其实就是截拳道。 嗯， 他截拳道，所以双截拳吧， 可能我觉得也是一种致敬，这名字 没错。 那游戏呢，第一作呢就是讲述了这帮双胞胎兄弟啊，为了拯救这个女主角而对抗这个黑帮的故事。 嗯 啊，非常传统的这种游戏英雄救美的模式。 是 到了第二部呢，也就是被更多玩家所熟知的经典双截龙二，游戏的主题呢成为了复仇啊，女主角呢在剧情一开始就被反派的枪杀了。相比起第一部作品呢，1988年发售的这种双截龙二的画面更加出色，关卡的设计呢也更为有趣。其实游戏在双人的模式里呢还第一次引入这种对打的模式，但是呢双截龙三的游戏呢设计不是很好，这也让它呢远不如前作受欢迎。 那我们现在说这个双截龙四，为了还原游戏最初的一个经典风格，像即将推出的新作也邀请到了30年前发售的初代游戏策划，来这个原班人员参与制作。所以说，双截龙四的官网和预告，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画面仍然是熟悉的8位像素画风，而且剧情方面也会衔接在双截龙二之后。 对，那双截龙四的售价大概为多少呢？其实双截龙四的售价呢，大概是目前啊定为人民币50元左右。 嗯 啊，如果你还想感受一下这种经典的这种童年回忆。一个多月以后吧，你就可以购买到这部新作了。 没错， 嗯，我觉得说了这些格斗游戏啊，我觉得咱们中国武术还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一个，你包括很多电影是吧，卧虎藏龙什么的都是很有这种感觉的啊。说到这儿呢，我觉得那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因为咱们节目马上也接近尾声了嘛，咱们给大家稍微盘点一下咱们下半时段说的这些赛车总动员啊、格斗游戏之类的，好不好？ 马上回来。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向人家飞，只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几分却又感觉怅然于世。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不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 好，歌曲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梅。 嗯，其实小梅，你看啊，其实咱们从这个迪斯尼的这个《赛车总动员》说到衍生品，嗯，其实再说到咱们中国画风的这种武术游戏， 嗯， 其实我觉得比较受欢迎的应该还是跟咱们文化比较融入的一些作品。 对，可能我们也会更加有同感。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当时小时候的回忆，你比如说蓝白机， 嗯， 是吧？你那会儿玩了吗？小梅？ 我还比较小，你知道，就是不会接触到。 什么呀你？ 连双截拳都知道的人，怎么会不知道？ 就是说你是出生的接触派的， 怎么 是吧？ 是 小美，你好年轻啊，是不是雇佣童工啊？这开玩笑啊。 嗯。 那其实你说啊，小美，双截龙在你印象中应该还是很有印象的吧？ 双截拳。 双截拳，对。 双截龙是。 双截龙了。其实双截拳，你虽然没玩过，可能对吧？嗯。但是你一想， 就大家这种经典游戏，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知道一些介绍。嗯， 没错，其实经典的力量呢，在我们心中就好像那种不可磨灭。我觉得经典还真不是因为它年头久了就变成经典。 嗯，而且我会发现，它一代一代游戏续作下来，会有种传承的感觉。 没错。 嗯。 而且其实呢，今天说完这些呢，除了这些缅怀情怀之外呢，我觉得这个刚才念的那个武术游戏啊， 嗯， 就赦免者，我觉得大家可以下载玩一下。 是。 那个一呢是价格便宜，是吧？咱实打实的说， 还算相对比较合理。嗯。 30块钱一个，对于 Steam 上动辄六七十的来讲， 对，也算是比较 相当廉价了。没错，我觉得那个大家可以尝试，又是一个武术的这种等是个人的这种风格吧， 嗯， 是吧？个人风格的一个 自由组合招式， 自由组合的招式。所以我觉得呢，相对于所有的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没错， 嗯， 那行，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漫游嗨翻天的节目呢也是到此要告一段落了。 是， 也欢迎大家继续每天晚上8点到9点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同时我们的漫游团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 对， 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我和许可都会在群里等着大家。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嗯，咱们明天再见啦， 拜 拜。